阿弥陀佛。课本请翻到第七页。讲义请翻到哟。讲义六的第五页。第八行。习一切众生一切灾恨地而现在前。我们讲解菩萨的十种功德。第一种，依菩萨的十种大来解释十种功德，已经讲解完毕。第二种，依菩萨十地解释十种功德，在上一次已经讲解了第一地至第三地。第四地菩萨的功德，离诸分别及不分别种种分别那么正在讲解中，现在就继续的讲解这个功德。请看讲义六的第五页第八行。有意此地第七世中俱生烦恼，一切远离。这个是第一师的说法。第一师说第四地菩萨的第七世中已经远离一切俱生性的烦恼现行，这个是他安立的宗义。有意此地第六世中俱生我见，一切远离，非第七世。以七地来犹有维系烦恼现行，若无第七，因无染衣，因不似我。第七悉或若已远离，五六七地六世粗惑因不现行，即为于且解生密说。这个是第二师的说法。第二师说在第四地只是第六世远离了一切的俱生我见，并不是如同第一师所说第七世远离一切俱生烦恼。理由是在经论中说第七地菩萨还有维系的烦恼现行，若无第七应无染衣。第七世是第六世的所依根，如果说第七世远离了俱生烦恼，那第六世就没有了杂染的所依根。第六世也就应该没有烦恼的现行。因不似我。我们在唯识学里头有一个偈颂说，六七因中转，五八果上缘。前五世的所依根是眼耳鼻舌身根，这五根是由第八世中的五根种子所变现的。前五世要成为无漏世，必须要所依止的五色根转变成 无漏的根，才能够发出成所作智的作用。前五根要成为无漏根，就必须要有无垢事来变现。无垢事才能变现出无漏的根。那无垢事要到佛的果位，第八世转成了大圆净智的时候，才得到转移。所以偈颂说五八果上缘。到了佛的果位的时候，前五世才转成无漏的根。那第七世跟第六世在菩萨的因位就开始转移，与前五世不同。在因位中，如果第六世远离了俱生烦恼，那他所依根的第七世也要远离俱生烦恼。如果说第六世仍然有烦恼现行，那他所依的第七世也一定是杂染的。因为我们不能说清净的所依根升起了杂染的事，这个是不合道理的。因此我们说六七因中转，六七世在因位中就转一，前五世要在果位才转一，所以这里说因不四五。第七气祸若已远离，五六七地六世出祸因不现行，即为余且解生密说。如果如同第一师所说，第四地菩萨的第七世中俱生烦恼一切远离，则第七世已经清净，那第五六七地的菩萨的第六世也应该是清净而没有烦恼现行的。可是余伽师地论与解生密经都说，第五第六第七地菩萨的第六世还有烦恼现行，所以知道第七世仍有俱生烦恼相应才合道理。因此第一师说就违反了经论的甚严量。又如二圣金刚预定，第七世祸与六世中最细烦恼一时俱断。又譬如小圣的修行，在证得无学的阿罗汉位前的金刚预定，在这一刹那同时断除第七世的俱生烦恼与第六世中最维系的俱生烦恼，这个也是经论说的。由此证明第六世如果有烦恼，那么第七世也一定没有远离一切烦恼。云何此中先离第七维系烦恼，后离六世出烦恼耶？这个就是第二师来诘问第一师的说法。如果如同你第一师所说的，在第四地时第七世就已经远离了一切俱生烦恼，可是呢经论中又说第五六七地的时候第六世仍然有初烦恼现行，意思就是说第七世先离烦恼转染成净，而第六世仍然有初烦恼现行， 一直到以后的第八地的时候，意识才远离一切烦恼现行。如果这样说的话，那么结论就是菩萨在五六七地的时候，清净的第七世为所依根，能够升起杂染的第六世。那这一种结论是不合道理的。由此可知，你第一师的立论是错误的。是故四谛得无我智，灭意识中俱生我见，未离第七维系烦恼及六世中余修断惑。此说浮离，非是永灭。其第十谛金刚心时，方顿灭修断种故。这一段文呢，就是第二师来安立他的正义。由以上的讨论可以知道，第四谛菩萨的第六世俱生我见被无我智伏灭了，不再升起现行，但是他第七世的维系烦恼还没有断，因此可以做第六世其余的修所断烦恼升起现行的杂染衣。此说浮离，非是永灭。这里说第四谛灭除第六意识的俱生我见，只是使令第六意识俱生我见不再现行升起，并不是永远灭除它的种子，因此称名为浮离。其第十谛金刚心时，方顿灭修断种故。一直要到第十谛菩萨最后的金刚心，这个时候才将一切修所断俱生烦恼种子顿时灭除，那这个就是永灭烦恼了。这里讲的金刚心是指金刚预定的意思。金刚心还有别的意思，在天台四教仪说，等觉菩萨称名为金刚心菩萨，因为他所修的观智没有夹杂，非常的精纯。这个观智的作用非常的坚固明利，就如同金刚一样，所以称为金刚心菩萨，又称名为一生补处菩萨。那么在大智度论里头解释说，菩萨所发的大心是一切烦恼不能破坏的，非常的坚固，如同金刚一样，所以也称为金刚心。这两种说法就和这里讲的金刚心意思是不完全相同的，所以不要看到金刚心就认为是同样的定义。第四谛菩萨讲解完毕。摧伏一切众魔怨敌者为第五谛，观四圣谛皆平等性，摧伏直取生死涅槃差别魔怨。摧伏一切众魔怨敌者，是说第五谛菩萨。第五谛又称名为极难圣谛。为什么称为极难圣谛呢？因为真谛智是没有分别而远离名相的。出世间的世俗智是远取名相而有分别的。初谛菩萨到第四谛菩萨，在真谛智显现的时候，出世间的世俗智就不升起。当 他的出世间的世俗智升起的时候，他的真谛智就不升起。所以初谛到四谛菩萨的真俗二谛，它是不能够同时并观的。要将真俗二谛并观融合一位，是非常困难的。第四谛菩萨经过了努力的修行，进入了第五谛，这个时候菩萨能够同时的依真谛智与出世间世俗智并观真俗二谛，无分别的真谛智与有分别的出世间世俗智本来是互相违反的。菩萨能够使令这两种智慧相应，是非常非常困难的，而且是非常非常殊胜的，因此称名为极难圣谛。观四圣谛皆平等性，苦集二谛是生死杂染的因果，灭道二谛是涅槃清净的因果。凡夫由于无明，所以沉溺于生死。二圣厌离生死，即求进入无余一涅槃。第五谛菩萨能够真俗二谛并观，他通达了苦集二谛的生死与灭道二谛的涅槃平等无差别性，于是就摧伏了只取生死与涅槃有差别的魔怨。因此经文说摧伏一切众魔怨敌。这个是第五谛。远离一切声闻独觉所有作意者，为第六谛。观十二支染净缘起皆平等性，远离二圣厌患杂染，心要清净，悉念分别。远离一切声闻独觉所有作意，是说第六谛的菩萨。第六谛又称名为现前谛，修习十二支的缘起观，当观察十二缘起的流转门，就能通达诸法杂染的缘起相。当观察十二缘起的环灭门，就能通达诸法清净的缘起相。如果做这样的观察，就会有杂染与清净的差别相现前，于是便会有厌患杂染、心要清净的细念分别。这种二圣作意便障碍诸法无染无净的智慧现前。菩萨修法无我的十二缘起观，能够通达诸法原生皆无自性，远离一切染净的差别相，证得诸法染净平等性，就能够使令最胜的般若波罗蜜多的无分别智自在的现前。因此第六谛又称名为现前谛。广大法位喜乐所持者为第七谛。正无相理，于空智中其有圣行，受大法乐。广大法位喜乐所持是说第七谛菩萨。前六谛菩萨对于如来所施设的种种教法，还是有维系的 取向现行。到了第七地，就能将此种维系的取向也灭除了。到第七地就证得了纯无相观。所以说第七地证无相理。在此地能证无相理的空智，仍然需要有家行、有功用行才得以现前。但是第七地已经到达了有家行、有功用行的最后的边际，到了第八地便证入无家行、无功用行、无相住。所以说于空智中其有胜行。第七地的纯无相住是有功用行与无功用行的分界线，它是有功用行的最后的边际，因此第七地又称名为远行地。在此地中通达如来的一切法门体性无差别相，证得了种种法无差别法界相，因此说受大法乐。超五部位者为第八地，一切烦恼不复现行。离五部位因名超五部，五部位果初地已离。超五部位是说第八地菩萨，在第七地的菩萨需有家行、有功用行才能安住在纯无相住。到了第八地，菩萨已经离有功用行，能够任运自在的无功用行安住在纯无相住。在此地呢，一切诸相、所有诸行都不能够动菩萨的心，所以说一切烦恼皆不复现行。因此第八地又称名为不动地。离五部因名超五部，五部未果初地已离。烦恼现行是菩萨身与意业造作五部位的因。第八地菩萨一切烦恼不再现行，也就远离了五部位的因，所以说是超五部位。那就如同前面我们解说的，五部位的果在初地证得真如实相的时候，就已经远离五部位的果了。一向去入不退转位者为第九地，决定去入第十菩萨众行圆满不退转位。一向去入不退转位是说第九地菩萨。第八地菩萨虽然证得无家行、无功用、无相住，但是对于无相即灭仍然有爱着心，他还不能无功用行的做饶益有情的事业。菩萨证入第九地时，破除了对无相即灭的爱着，证得四无爱智，能够自在遍十方世界为一切有情说法，成就利他大行，所以第九地又称名为善慧地。第九地菩萨能无家行、无功用做自利利他行，因此决定能够去入第十地菩萨的众行圆满不退转位。习一切众生一切灾恨地， 而现在前，为第十地得大法身，起大悲云，与大法语，习除一切众生苦恼所逼迫事，习一切众生一切灾恨地而现在前，是说第十地菩萨。第十地又称名为法云地。好，《摄大圣论》以三义解说法云。第一义是能藏义。好，譬如说云能够含藏水分。第十地菩萨的真俗二智就如同云一样。这种智慧能够在一念心中遍缘一切陀罗尼门与三摩地门的法为境界，就如同智慧的云能够含藏陀罗尼门与三摩地门的功德水一样，所以呢称为法云。第二义是能复义。虚空是广大无量的，譬如众生无始以来的烦恼与所知二障非常广大，如同虚空。第十地菩萨的法智就好像浮云一样，浮云能够覆庇虚空。好，菩萨的法智如同云能够覆庇众生二障的虚空，能够对治二障，使令它不能现行，所以称为法云。第三义是能义义。云升起以后能够周遍虚空。好，第十地菩萨的智慧如云，菩萨依此智慧云即能成就充满虚空的无量功德，使令菩萨法身圆满转移，如同云能够周遍充满虚空。好，这个是菩萨的自力功德。好，所以这里说得大法身。又菩萨由此智能升起大悲心，利益一切众生，就如同云能够降雨，菩萨智慧能升起大悲云，对于一切众生随顺他的根性为他说法，这是与大法语，能熄灭众生烦恼，使众生远离烦恼障、业障、报障所生的逼迫苦，又能够长养众生三圣菩提的善种子。这个是菩萨的利他功德，由此自利利他的能义义，所以称名为法云。法云这两个字熟悉吧？我1994年底到法云寺跟随师父出家，那个时候法云寺是在加州的 Danville 那个地方。我们早上静坐的时候呢，那静坐的法堂呢旁边就是道路。那 Danville 是比较离城市远一点的一个小城市， 很多人要上班的话呢，就必须提早去公司上班，所以大概在四五点就开始有人离家去工作了。那我们的法堂刚好是在道路旁边，所以车子开过去的时候就会很吵杂。那我们在那里静坐呢，就会受到影响。所以那个时候呢，师父就有一个心愿，就是能够找到一个安静的地方啊，那让我们能够好好的静坐修行跟学习佛法。那后来呢，就找到了新墨西哥州啊 ，House 城的山上啊，就买了那块地，那我们就搬过去了。那在那边呢，就是非常的安静啊，早上静坐也很安静啊，学习佛法也很安静。可是我们在说真实一品的时候，跟说唯识二十论的时候，我们都有讨论过这个问题：什么是道场？什么是道场？那同样的问题就是：什么是法云寺？是在 Danville 的那个法云寺叫法云寺呢？还是在新墨西哥州的那个法云寺叫法云寺呢？那我现在在台北，我离开法云寺了吗？法云是第十力菩萨的功德，所以还是我们学唯识要能够了解，心就是道场，心就是法云寺，不是你身体在哪里的问题，是你的心有没有跟随法云寺的法在修行。如果你的心跟法云寺的法不相应了，你就算住在法云寺，你也不是法云寺。但是到底执着于实体的法云寺的人还是比较多，而不能够了知心是法云寺的道理。所以虽然2000年师父把法云寺搬到了奥斯城，可是凡夫的众生住在里面，始终没有办法满足师父的愿望。那这个是我们做徒弟的、做学生的应该要检讨的地方。实体的法云寺也是由你的心变现的，不是离开你的心有那么个东西叫法云寺。你好好的跟随师父教导的佛法去学习的时候，来调整自己的心，你的心就跟法云相应。这里讲得大法身，起大悲云， 与大法语。起大悲云是不容易的，尤其对于初发心的菩萨来讲，都是凡夫，要有点慈悲心是不容易升起的。也就是我们的福报不够了。好，这个以上是依菩萨十地来解说菩萨功德的十句经文。佛地经论第四卷中也依十波罗蜜多以及菩萨的十大愿解说十句经文。那么在此呢就不再多做解说了。好，我们看下面的经文。其名曰解甚深意密意菩萨摩诃萨。如理请问菩萨摩诃萨。法勇菩萨摩诃萨。善清净慧菩萨摩诃萨。广慧菩萨摩诃萨。德本菩萨摩诃萨。圣一生菩萨摩诃萨。观自在菩萨摩诃萨。慈氏菩萨摩诃萨，曼殊师利菩萨摩诃萨等，而为上首。丙三的菩萨众分成三科，这是第三科，丁三旧圣列明。有无量的菩萨摩诃萨来参加解深密经的法会，此处列举十位菩萨的名号，因为这十位菩萨在这个法会中表现殊胜，所以呢特别的列名。我们下面就依着一是名字，二说时所由，三问答分别一生补处，这三种义来解说这一段文。请看讲义六的第十三项。一是名字，言是名者自有二义，一通二别。第一，先解释菩萨的名号。菩萨名号有两种意义，第一种是依所有菩萨共通的功德所安立的通名。第二种是全表菩萨所成就的特别的功德而假安立的别名。言通名者，如瑜伽论46云，一切菩萨随得假名有16种，一名菩提萨多，二名摩诃萨多。哪些是菩萨的通名呢？瑜伽师地论第46卷说，随顺一切菩萨共通的功德安立了16种假名。一名菩提萨多，菩提是觉悟真理的智慧，萨多是有情，有三圣菩提种性的有情，发心求取觉悟真理的智慧，就都可以称名为菩提萨多，简称菩萨。二名摩诃萨多，摩诃是大的意思，具足自利利他大愿，求取无上大菩提，利益安乐无量众生，以登圣地的有情，称为摩诃萨多。三名成就觉慧，从初地菩萨 实证真如，就可以说是成就觉慧。以后一地一地的增上，消灭烦恼所知二障，觉慧就越来越光明。这个是成就觉慧。四明最上照明，三圣菩提中声闻与独觉的觉慧，只能破除烦恼障。虽然有照明，但是还被不染污无明所覆障。菩萨的觉慧能够破除二障，消灭两种无明，所以称名为最上照明。五明最胜真子，一名最胜之子。声闻与菩萨都是佛子，但是菩萨能在生死中自利利他，少龙佛种，使令佛法兴盛而不断绝，胜于声闻，所以称菩萨为最胜真子，或是最胜之子。六名最胜住持，一名最胜所依。好，这个是就僧宝来安立讲明。声闻与菩萨皆能住持佛法，但是菩萨能够无尽期的在生死中住持佛法，度化众生，所以说菩萨是最胜住持。又声闻只能说声闻法，菩萨能说声闻法与大乘法，所以菩萨称名为最胜所依。七名普能降伏，一名最胜所使。菩萨能够降伏一切烦恼障与所知障，所以是普能降伏。又菩萨能够降伏自己的障碍，也能使令众生降伏障碍，所以是普能降伏。最胜所使的使就是能降伏的意思。好，所以呢解释就跟普能降伏是相同的。八名最胜萌芽，发菩提心能够使令觉慧开始萌芽。菩萨发无上菩提心，所以菩萨是最胜萌芽。九名勇健，一名猛健，菩萨能够精进勇猛，求取无上菩提，称名为勇健，或是猛健。十名最胜圣，一名上鬼梵师。三圣圣者中，成就菩萨圣的圣者，是最殊胜的圣者，所以称名为最胜圣。佛是众生的亲教师，菩萨是众生的鬼范师。为了区别菩萨与一般的鬼范师不同，所以菩萨称名为上鬼范师。十一名商主，商主就是导师的意思。商队中的领导人称为商主。菩萨领导友情出离生死，获取法财，所以菩萨称名为商主。十二名具大名称，菩萨在世间出世间建立佛教事业，度化友情，善名远播，因此称名为具大名称。十三名怜悯，一名成就慈悲。菩萨见众生因为烦恼在生死中沉沦不得出离，菩萨心中哀痛就如同自己不得出离一样，所以称名为怜悯。 菩萨愿意拔除众生生死之苦，给予涅槃大乐，并且建立度化众生的大行业，所以称名为成就慈悲。十四名大福，菩萨因为成就慈悲大行，能够获得广大的福德，所以称名为大福。十五名自在，一名富自在，菩萨证得般若智慧，在生死中能够降伏烦恼，不为烦恼所迷惑，所以称名为自在。菩萨由般若慧能够成就各种殊胜的功德，所以又称为富自在。十六名法师，菩萨自己能够以法为师，修行正道，菩萨又能够为众生说甚深的妙法，引领众生由文思修慧渡生死海到涅槃岸，所以菩萨称名为法师。显扬第八一同于伽，庄严十二卷，名虽少异，意况大同。在显扬圣教论第八卷列举菩萨十六种名号，与于伽师地论所列举的大致相同。大圣庄严经论第十二卷也列举了菩萨十六种名号，名字与于伽师地论的名字稍微有一些差异，就有一些不同的，但是名号所全表的意义大略上是相同的。又庄严云，此十六名皆依义力，一切菩萨总有此名，若人闻有此名，应知即是菩萨。大圣庄严经论又说，以上菩萨的十六种假名都是为了全表菩萨共有的功德义而安立的，所有的菩萨都共有这些名号。如果有人听闻某某有情有这些名字的话，就可以知道某某有情他是菩萨。若诸菩萨现前自称我是菩萨，于菩萨学不正修行，当知是名相似菩萨，非真菩萨。有的人受了菩萨戒以后便自称我是菩萨，可是呢受戒以后却不去闻思修学菩萨所应学的戒定慧学，不去实行菩萨所应行的六波罗蜜多行，这样的人只是虚有其名的相似菩萨，并非是真实的菩萨。若诸菩萨现前自称我是菩萨，于菩萨学能正修行，当知是名真实菩萨。如果有人受了菩萨戒自称我是菩萨，他受了戒以后能够依止佛所安立的教法闻思修学菩萨道，也能实行六度波罗蜜多行，这才是真实菩萨。这里的重点是于菩萨学不仅是能修行，还要正修行，依止佛的教导修行才是正修行。现在在我们这个社会呢，有很多人自称自己是菩萨，但是他的所作所为只是世间一般的善法，自己便没有去学习 也没有去引导众生学习佛法的正见，那么这个还是相似菩萨，不是真实菩萨。所以《金刚经》说，若菩萨有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即非菩萨，就是这个意思。现在这个社会呢，佛法也是通传，那么为了吸引大家学习呢，所以也有建立了纪念馆，或者是博物馆。那让大家在参观纪念馆跟博物馆的时候呢，就能够引发善根，去学习佛法也是好事。但是呢，出家众要做什么事情？出家众在佛法中不是在家众，所以跟在家众应该是要有个分别的。那出家众应该做些什么事？对，慈亲割爱，出家了。对，那个文上就写要去求什么？求涅槃嘛。所以出家众最主要的目的就是学习佛法，要去证涅槃。那出家以后去博物馆服务，去纪念馆服务，为大家讲解佛教的艺术史，那不是太可惜了吗？那不是太可惜了吗？这种事情应该交给居士做，博物馆的事情、纪念馆的事情应该交给居士做，不是让出家人来做。但是这个是现在佛教的现象。那师父在法云寺，从他的讲课中就知道，他硕硕的获斥现代佛教，跟传统佛教中一些观念。那这个是法云寺的教导，跟一般其他的佛法教导不同的地方。那么这个是很珍贵的。那如果说我们要出版一个书，把这一部分删掉，只是为了跟一般的佛法要和谐，不要让人起烦恼，那这个就不是法云寺的佛法了，你失去了法云寺佛法的特点。所以要注意这一点。解云：今言菩萨摩诃萨者，即通明中初二号也，示意如前。原策书解释说，现在解深密经中所说的菩萨摩诃萨，就是通明中的菩提萨埵与摩诃萨埵两个名号的合称。就如同前面解释是三圣中的大圣登地菩萨的意思。言别名者，如后广释。经文中所列举十位菩萨的别名，在后面经文解说时再做广泛的解说。等者，等取其余无量诸菩萨也。 解深密经法会中有无量大菩萨来参与。除了在经文中所列举的十位大菩萨以外，其余参与法会的众多菩萨在经文中就以这个等字来全表了。而为上首者为十菩萨，于此众中最第一故，名为上首。故佛地云，妙生菩萨于此众中最第一故，名为上首。经文的而为上首是说，无量众多的菩萨中，以列举别名的十位菩萨为上首菩萨。因为这十位菩萨在法会中由佛所加持，有的提出问题，有的回答问题，帮助佛完成了解深密经法会，所以称赞他们是此众中最第一故，称名为上首。下面举佛地论来证明，在佛地经中，妙生菩萨是佛发起说佛地经的主要当机众，所以佛地经以妙生菩萨为上首。佛地论解说妙生菩萨于佛地经法会中最第一故，名为上首。这个最第一就是法会中最主要的助缘的意思。这以上是释名字。下面二，说时所由。说时义者有其三义。第一，菩萨出解释甚深义故。四三菩萨各问圣义一种相故。后六菩萨各问一品差别义故。故为列时。第二，说明经文列举十位菩萨的缘由有三种意义。第一义是因为这十位菩萨在解深密经法会中都有发言，帮助佛完成法会，所以列举他们的名号。列名第一的是解甚深义密义菩萨摩诃萨，在圣义地相品中解说一切法无二的甚深义。下面的三位菩萨独立请问菩萨摩诃萨，法勇菩萨摩诃萨与善清净慧菩萨摩诃萨，在圣义地相品中也各自提问一种圣义地相。后面的六位菩萨广慧菩萨摩诃萨在心意事相品中提出问题，德本菩萨摩诃萨在一切法相品中提出问题，圣义生菩萨摩诃萨在无自性相品中提问，慈氏菩萨摩诃萨在分别瑜伽品中提问，观自在菩萨摩诃萨在地波罗蜜多品中提问，曼殊室利菩萨摩诃萨在如来成所作事品中提问，因此列举这十位菩萨。又解，为存略故，但说十也。如《佛地论》第二卷云：“此经略故，唯列一名，所于众会，但举其数。结集法者，亦在略故。”第二义是说，结集解深密经的菩萨，他的心意在这里是想要略说，所以呢，只列举了十位菩萨的名字。譬如说，在《佛地论》第二卷中，清光菩萨说：“结集佛地经的菩萨，他的心意想要简略，所以在《佛地经》中只列举一位妙生菩萨的名号，其余参与法会的菩萨，只举出一句，附有无量菩萨摩诃萨 从诸佛土俱来集会，表示还有数量很多难以度量的菩萨众来参加法会。又制度论第七卷云，问曰：菩萨甚多，何以独说22种菩萨名字？答曰：菩萨无量，说不可尽，若都说者，文字难载。复次，菩萨不过二种，所谓在家出家，此方他方。在家为跋陀罗，出家为妙德等，此方为十世菩萨，他方为观音等。若说此二，当知一切都已摄尽。第三义呢，是以大制度论第七卷来说明，有无量的菩萨来参与摩诃般若波罗蜜经的法会，为什么经文中只说22位菩萨的名字呢？回答说，有无量的菩萨参与法会，如果他们的名号都要说明的话，那么这个经文就会太长而难以记载。并且呢，菩萨可以分成在家菩萨与出家菩萨两种，或者是分为此方娑婆世界的菩萨与他方世界的菩萨这两种。在这22位菩萨中，在家的菩萨有跋陀罗等16位菩萨，出家的菩萨有妙德菩萨等6位，此方世界的菩萨有慈氏菩萨等，他方世界的菩萨有观世音菩萨等。那经文中列举的22位菩萨，既然已经包括了出家与在家的菩萨，又包括了此世界与他方世界的菩萨，就表示含摄了一切菩萨了。那么跋陀罗呢，就是善首菩萨，他是王舍城的一位居士菩萨，那么又翻译成贤护菩萨。那妙德菩萨呢，就是曼殊师利菩萨。三，问答分别一生补处，第三是以问答的方式来说明一生补处菩萨。问：解结经云，弥勒、观音、文殊师利，皆是一生补处菩萨。一生补处与最后生有何差别？提问说，在解结经中说，弥勒菩萨、观世音菩萨、文殊师利菩萨等，都是一生补处菩萨。请问，一生补处菩萨与最后生菩萨有什么差别呢？答：萨婆多宗，如弥勒等，独使多天身，名为一生。生人中成佛身者，名最后身。故俱舍论第11云：独使多天，一生所系菩萨，即最后身，必无中夭。顺正理论第31一同俱舍。回答说，根据有部宗义，弥勒等菩萨上升在独使多天内院的果报身，称名为一生补处菩萨。从独使多天下生人间成佛度化众生的佛身，称名为最后身。所以俱舍论第11卷中说，独使多天的一生所系菩萨以及成佛的最后身，都一定不会中途夭折死亡。意思就是说，独使多天的菩萨身与下生成佛的菩萨身 是不同的两声，一声补处，在这的意思是说，菩萨从独始多天身的这一生结束，下一生就降生娑婆世界，继承释迦牟尼佛的位置成佛，所以称为补处。一生所系是说，菩萨在独始多天身这一生仍有烦恼障，从此未断。最后一品所知障仍然现行，所以说是仍有所系缚，叫一生所系。下一生成佛，就断尽二障种子与现行，没有系缚了。一生补处就是一生所系，一个是从补位成佛来安立名字，一个是从仍有最后二障未断来安立名字。顺正理论第31卷的说法啊，与俱舍论是相同的。问：理应独始经无量身，如何但说明一生耶？若言菩萨得自在，故为一生者，如何会是大婆沙等？这个提问的意思不是很清楚啊。提问说，一生补处菩萨是第十地菩萨，住在大自在住处，受量无量，而独始多天人的寿命只有4000岁。如果第十地菩萨住在独始多天，应该要经历无量生，为什么只说是一生补处呢？如果菩萨证得第十地的三业自在，只有一生，要如何解说呢？那么这里没有说明大毗婆沙论是怎么说的，所以不太清楚提问的原意是什么。答：此意难了虚思，今依大圣诸教不同。回答说，这里的深意难以了解，必须思维。现在依大圣教法有众多不同的说法。一，自有圣教，唯说天身名为一生，如大般若第七卷云，一生所系独始天菩萨。第一种圣教说独始天身是一生，譬如大般若波罗蜜多经第七卷中，佛告诉舍利弗尊者说，在独始天的菩萨摩诃萨多是一生所系菩萨。由于菩萨能安住于般若波罗蜜多，所以从独始天下生人间成佛时，菩萨的六度波罗蜜多等功德能够不忘失，能够自在的现前。由此圣教可以知道，有独始天身菩萨是一生所系菩萨的说法。二，自有圣教，唯说天身名最后，如佛地论第五卷云，独始多天后身菩萨于中教化。第二种圣教是说菩萨独始多天身是最后身，譬如《佛地经论》第五卷中说，在独始多天中，独始多天的最后身菩萨在教化天人。由此圣教呢， 可以知道有独使多天身菩萨是最后身菩萨的说法。三，自有圣教为说天身，名为一生即最后身。如《菩提资粮论》第一卷云：一生所系菩萨入兜率陀，最后生菩萨住兜率陀。第三种圣教说菩萨的兜率陀天身，称名为一生所系菩萨，以及最后生菩萨，譬如在《菩提资粮论》第一卷中解说七种菩萨，说兜率陀天身菩萨在方入兜率陀天时，称名为一生所系菩萨。当他在兜率陀天处住的时候呢，就称名为最后生菩萨。由此圣教可以知道，有兜率陀天身菩萨称名为一生所系菩萨与最后生菩萨的说法。啊，这个兜率陀天就是独使多天啊，翻译的音不一样而已。四，自有圣教为说人生，名为一生，如解结经等，观音文殊名一生补处。啊，第四种圣教说一生补处菩萨是人间身。譬如在真谛三藏翻译的解结经中说，弥勒菩萨、文殊师利菩萨、观世音菩萨是一生补处菩萨。那由此圣教知道有一生补处菩萨是人身的说法。五，自有圣教为说人身名最后生，如于伽四十八云：最后生者，诸菩萨于此生中能现等觉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据说如彼。第五种圣教说最后生菩萨是人间身，譬如在《瑜伽师地论》第四十八卷中提问说，什么是菩萨的最后生呢？回答说，菩萨在这一生中菩提资粮已经最极圆满，他或是生于人间婆罗门大国世家，或者是生于人间刹帝利大国王家，今生能现证无上正等正觉成佛，成佛之后广作一切佛事度化众生，这种菩萨是最后生菩萨。由此圣教知道有最后生菩萨是人间身的说法。六，自有圣教为说人身，名为一生即最后生，如制度论第四十云：一生补处者，或以相之，如阿斯陀仙人观其身相，知今世成佛，见时如迷，知今日成佛，末后生菩萨，以方便力受恶业报，现有魔恼等。第六种圣教说一生补处菩萨与最后生菩萨都是人间身菩萨，在今生要成佛。譬如《大智度论》第四十卷说，一生补处者，或以相之。一生补处菩萨生在人间的时候，可以依他的身相得知他是一生补处菩萨。为什么这么说呢？如阿斯陀仙人观其身相，知今世成佛。这里举出一个例子说，譬如释迦牟尼佛降生人间南山部洲作为太子的时候， 由他的姨母大爱道养育。大爱道呢，供养一位阿斯陀仙人。一日，阿斯陀仙人见到了释迦太子，就悲叹流涕。国王问仙人，为什么要悲叹要流涕呢？仙人回答说，昨天大地震动，正是因为太子的缘故。太子的身相具足32相，如果在家就成为转轮圣王，如果出家的话就自然成佛。我悲伤自己年纪已经年老，不能亲自看到太子成佛，不能看到佛教的兴起，不能跟随佛学习，所以悲叹流涕。那么从这边呢，就知道从身相，他观察出来，就是一生不出菩萨。见识如米知今日成佛。释迦菩萨出家以后，修苦恨6年，日食一麻一米，也没有能够成道。于是呢，在尼连河畔接受长者女供养的如米。菩萨食用了如米之后，气力充足，修行得道成佛。这位长者女所供养的如米是由1000头牛辗转相引，再取纯乳做米，所以有山若婆罗门见到了这一波如米的时候，就知道将要食用这一波如米者，他今天要成佛了。那么由《大智度论》这段论文知道，有一生不处菩萨是人生的说法。末后生菩萨以方便力受恶业报，现有魔恼等。末后生菩萨今生在人间示现成佛，因为有一些众生不了解因果的道理，看见世间有人造作恶行因缘，却未受苦果的报应，于是就升起了断灭见。末后生菩萨为了度化这些众生，虽然自身没有恶因缘，也没有魔来扰乱，菩萨就以神通力为方便，示现由于过去的恶因缘，今生受到恶业报。譬如佛示现在毗罗然国有3个月食马麦的恶业报，佛又示现有魔王颇巡来扰乱的恶业报。菩萨呢，以种种的方便力来引导众生入道。由这段论文知道，有最后生菩萨是人生的说法。我们把这个7讲完了。七，自有圣教说天明一生，说人明后有。如瑜伽第46云，显扬第8比云，一生所系者，此生无间，当证无上正等菩提。最后有者，未及住此生，能证无上正等菩提，大同萨婆多。第7种圣教说一生所系菩萨，是独使多天身，最后有菩萨是人身。譬如在瑜伽师地论第46卷与显扬圣教论第8卷中说，菩萨略有10种，其中已成熟菩萨分为一生所系菩萨与住最后有菩萨这2种。已成熟菩萨是指第10地菩萨，一生所系者，此生无间，当证无上正等菩提。一生所系菩萨是指菩萨此独使多天一生，尚为2丈所系， 不能成佛。此生之后，无有间断的下一生，就应当证得无上正等菩提而成佛。最后有者，未及住此生能证无上正等菩提。最后有菩萨，是指菩萨在人间这一生就能证得无上正等菩提而成佛。大同萨婆多，这第七种圣教与前面萨婆多宗的说法是大略相同的。由此圣教就可以知道，有一生所系菩萨是天身，有菩萨是人身的说法。好吧，今天就讲解到这里。那么下一次就可以把续品讲完了啊。我们现在众生的福报也不够，智慧也不足，有很好的地方给你居住修行，你也不会去珍惜。我们前面讲课也有讲过，你要和和，大家和和共住才容易共住，能够共住啊，互相之间能够做增上的因缘啊，能够好好学习佛法。可是福报不够，智慧不够，这些凡夫在一起总是要争一些事情，争一些没什么意义的事情。你说你真的有意义吗？还有话讲，争一些没意义的事情。但也不是现在才发生这种事啊，佛在世的时候就发生这种事情啊。以前师父讲了一个故事，是这样，那比丘在那边争执，那佛就过去跟他们说，不要争了，这些都小事嘛，有什么好争的呢？重要的事情是要学习佛法，去调整你的烦恼嘛。跟他们讲，讲完了大家静默，静默。这个突然从后面有一个比丘举手说，我有话要说。我佛说，那你说吧。然后佛就走了，佛就到那个河畔去，就去那边进行思维法义了。说你要再去讲这些有的没的无意义的事情，没有毅力的事情，佛也不想听。我们学习佛法就是要调整自己的烦恼，不要去讨论这些没有意义的事情。但是现在众生智慧不够，福报也不足，坐在一起就是不能和，无可奈何。每个人讲话都有道理，都很会说，苦啊。有没有问题？哎，请讲。 我们刚才读到那个独死多天，七种说法，都说到那边的菩萨不是一生补处的菩萨，就是那个最后生菩萨。那我就反思到，就是说我们一般的凡夫在修学的时候，如果发愿往生这个弥勒菩萨呢，都算内愿。那这是不是有相违的地方？因为那地方都是最后生的菩萨，我们只是凡夫，我们真能够到那边去听弥勒菩萨听经说法，说这个不是有一点矛盾的地方？ 对不起，这边大概刚刚讲的时候我有点误会，好，有点口误的关系。是说最后生菩萨升到兜率天去教导那边的菩萨，或者是一生补处菩萨，或者一生所系菩萨，升到他最后一定要升到那个地方去 教导他们。那等到功德圆满，下生人间成佛，再度化这些众生，成就圣道。圣道那边也是很好的，圣道弥勒那院是很好，可以跟弥勒菩萨学。那么在那边好好学的话，等到弥勒菩萨下生人间，龙华三会也成就。我们现在呢，就是需要好好的栽培自己的善根，等龙华三会的时候，如果你不能去极乐世界的话，你一直在这个世间就好好栽培，等龙华三会弥勒菩萨来讲经的时候，就成就圣道。而如果现在不好好的用功，那弥勒菩萨来讲的时候，要成就圣道的还是不是你啊？就重点善根了。所以佛医教经讲嘛，该得住者皆已得度，其余众生呢，我已经帮他们栽培了善根种子。栽培了善根种子，就要靠我们自己现在多熏习，让这个善根种子成熟。那等到因缘和合的时候，就成圣道。不是太难，我们上次讲，不要去思维时间的长短，你就照着做，每天多熏习，让自己的善根增长，他就能对治烦恼，将来就可以成就果位。不是太难，只怕你不做。 法师阿弥陀佛。在这讲义六的第五页，第十二行，今天讲了这个云何止中先离第七维系烦恼，后离六世出烦恼也。这个他说这个是以第二师诘问第一师的说法，然后后面这一句他说是第二师安立正义来解说。那请问这个第一师第二师是指那个唯识二十论的那 师？不是，就是我们这边不是第一个有义吗？第一个有义就是第一师吗？ 嗯， 那第二个不是有一个有义吗？那就是第二师吗？ OK， 好，然后在讲义六第七页，第五行，俱舍论第十一云，多时多天一生所系菩萨，及最后生必无终夭。这边有法师，您刚才解释有提到说，这位菩萨他在烦恼障与所知障都好，各分别都有那个一品无名没有断。那请问这个你可以再讲详细一点吗？ 他的烦恼障种子没有断，第十地菩萨他八地以后烦恼障不再现行了，可是他不断这些种子，等到金刚预定的时候才把这个烦恼障的种子断尽。那他的这个所知障是地地增上的时候呢，每一地就灭除一部分的所知障。那第十地的时候呢，还没有成佛，所以他还有一品无名还没断，所以他还有这一品无名现行，与烦恼障的种子在他的世中 那 储藏。 每位菩萨的状况是不一样的吗？到这个 是，但是你到了这个阶段的菩萨，就是一生补处菩萨的时候，他就是这个境界，就是到达这个程度。 比如说我意思是没有断烦恼的那一方面的那个还没有清净的部分，那是大家是一样的，还是每个人的 那个是不一样。 还没有断烦恼这一方面，我不懂你的意思是说什么。 欸、 他的烦恼已经不在现行了，那烦恼障的种子就在他的事里头储藏嘛。 哦，所以每个人是不一样，就是因为每个人那个的种子， 他种子是不一样，因为你的种子不可能到我的阿赖耶识来，我的种子不可能到你阿赖耶识去嘛。可是我的我执跟你的我执的性质是一样的， 是不是 都是我执种子，所以他把它扶住了，然后在他的室中储藏。 关于这个烦恼障、处置障，这边有没有哪里有比较详细的？ 《色大乘论》入所之相。 OK， 好，感谢法师阿弥陀佛。 师父刚刚说那个多帅天是等于是人间的四千岁嘛？ 哎，不是，多帅天四千岁。 对， 我那个讲的四千岁是多帅天的四千岁，不是人间的四千岁。 对，多帅天的人。是活四千岁嘛？ 哎， 可是你现在您的菩萨要来，还那么多亿年呢。 是， 那他是讲是说会一直在生，还是说，那像我们如果人去多帅天 的 话， 他的四千岁是多帅天人的四千岁，他那边一天就是我们这边多少年？哎，是这样的， 你知道。 刚刚那边好像是《色大乘论》的比入因果，跟那个，哎，就是第五章、第六章、第七章那边，这个我们学习佛法就是对治自己的烦恼，啊，最主要是对治自己的烦恼，哎，所以。你不要看说，哎，智道法师好像看起来没什么烦恼，哎，其实烦恼很多，啊，烦恼也很多，只是我烦恼的时候你没看到而已，啊，所以，我们学习佛法就是对治自己的烦恼，别人的烦恼，就再说，先对治自己烦恼，自己烦恼调好了以后，去帮助别人对治烦恼。那自己烦恼没有办法对治，你要去帮助别人，通常就是什么，提着什么，提着油桶去灭火，啊，越帮越忙，所以还是以先对治自己的烦恼。那对治自己烦恼的时候呢，在我们这个阶段的众生呢，就是我执特强，啊。对于我的爱是非常强的，所以在这个阶段的时候，如果可能的话，你多思维一下人无我的修法，可能会好一点。啊，要不然做出事来就是没什么佛法的味道。哎，我们回向吧。自皈依佛， 自皈依佛， 当愿众生， 当愿众生， 体解大道， 体解大道， 发无上心， 发无上心， 自皈依法， 自皈依法， 当愿众生， 当愿众 生，深入经藏， 深入经藏， 智慧如海， 智慧如海， 自皈依僧， 自皈依僧， 当愿众生， 当愿众生。 同理大众， 同理大众， 一切无碍， 一切无碍， 本来慎重， 本来慎重，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